也像是下过雨的六月，转不停的昼夜，我会执着的寻找你世界里不落幕的夏天。愿时间流得慢一点，愿晚风再温柔些，愿美好都在眼前能看得见。不慌不忙望向你的双眼，藏在你视线中还是那份热烈。我问你风来的地方会有多远，你说只要闭眼就能听见。从热浪中借来夏天，遗憾都被风扑灭，心动一直没停歇，刚好就在这季节，你成为了我的一整个夏天。你像是下过雨的六月，转不停的昼夜，我会执着的寻找你世界里不落幕的夏天。愿时间流得慢一点，愿晚风再温柔些，愿美好都在眼前能看得见。只要闭眼就能听见，从热浪中借来夏天，遗憾都被风扑灭，心动一直没停歇，刚好就在这季节，你成为了我的一整个夏天。你像是下过雨的六月，转不停的昼夜，我会执着地寻找你世界里不落幕的夏天。愿时间流得慢一点，愿晚风再温柔些，愿美好都在眼前能看得见。你像是下过雨的六月，转不停的昼夜，我会执着地寻找你世界里不落幕的夏天。